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接着看《感应篇》第39句：“人作残害。”第40小节2句。阴贼善良，暗恶君亲。这一段到这个曼奇先生判其所思，狂助无始，谤助同学，虚恶诈伪，攻击宗亲，刚强不仁，横逆自用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一大段。这一大段几乎每一句就是一个小段，都是说的这个大恶举的几个例子。这一句注解上讲，专就恶命上说，杀生害命，这一桩事情现代世间人几乎已经受不到圣贤的教诲，对于30因果几乎完全不能接受。那么再加上现在的社会风气，崇尚于功利，只求个人的利益，不顾众生的死活，对于一些动物那就更不必说了，可以说是恣意的杀害，适当这一生时间很短了，但是在这个短短生命之中所造的恶业，跟众生结的一些冤仇，生生世世累积都偿还不清，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只有佛经里面讲的透彻， 啊，《感应篇》里面也讲得很明白。那么这些行为，实在讲呢，都出自于残忍，啊，没有一丝好恻隐之心的，到自己受到灾难，也不会有别人来怜悯你。为什么呢？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注解里面说得好，说诸善本于一慈，啊，一念慈悲是众善的根源啊。诸恶本于一人，残忍啊，所以他感召一切恶，而没有顾忌。去人行此，这是圣贤佛菩萨的功德之所在。我们学佛习圣习贤，就要从这些地方去做起。可是什么叫慈悲，什么是残忍，粗相是显而易见，细相就不容易看清楚了。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说得好，啊，善有真有假，有偏有远，啊，他说的很多，啊，可见的像这些地方微细的地方，那你没有智慧没有学问你就看不到了。那么在现前的社会，似是而非的事太多太多，不胜枚举啊。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眼光，啊，相信自己的看法，相信自己的想法，往往铸成大过。啊，无可挽回呀。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些人物，啊，杀害千万人的、亿万人的，你要追求他的根本原因，就是他相信他自己的想法，相信他自己的看法。啊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就是几个人呢相信自己的看法想法，让亿万人受到灾害，啊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我们今天没有他那样的权力，没有他们那样的地位威势，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 不知道谨慎，不知道求智慧，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样造罪业。罪业的影响我们哪里知道？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，读书人，从前读书人以孔夫子以孟夫子为榜样，学佛以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以佛的十大弟子为我们修行的榜样，我们有一个依靠，有个依归。那真学才行，口头上学佛，形式上学佛，不是真正用佛菩萨这个模式来塑造自己，这一生当中就很不容易成就了。充其量是给佛结个缘而已。像我们往昔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跟佛结缘而没有成就，那我们再想想那些成就的人。成就的人有两种，一种菩萨示现的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我们也非常向往，但很难做到。另一种确确实实是当机众，那些人的成就总不外乎沉默寡言，老实修行，这个诸位要仔细观察我们的念佛堂，你看那个念佛往生的人，往生是成就，他瑞相稀有然后再想想这个人的生前，尤其是往生最近一两年的表现，我们可以能观察出来凡是修行有成就的人，省心省事真的是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，他心才清净。清净心就是念佛三昧，所以他功夫得力。妄想很多，杂念很多，废话很多，你在佛门里面，无论出家在家，修福而已。讲经说法，如果妄念还是多， 啊，妄想还是多，外缘还是多，也是世间有漏的福报啊，不是功德。诸位一定要搞清楚，功德是清净心啊，你的妄想一年比一年减少，一月比一月减少，这是功德。啊，外缘也少。这是功德的样子啊。啊，我们是凡夫，是初学，不是菩萨应试，菩萨应试没有关系。他人家心地清净平等，不落两边，这个心。我们功夫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要想在这层成就，那一定要靠自己智慧的选择。啊，七觉智里头第一个是择法，啊，选择对于自己有利的修学法门，选择是对自己修学有利的生活环境。啊，避免诱惑，避免困扰。希望这一生呢，不至于空过。那是真实智慧的人，啊，真正有成就的人。自己要有这个心愿，决定要求佛菩萨加持。啊，没有佛力加持，我们凡夫做不到啊。我在过去求学的那个时代，刚刚出来弘法的时代，困难重重啊。我一生都在受折磨，但是我愿意承受我老师告诉我的，这一生都是佛菩萨给我安排的，所以无论什么环境我都乐意接受。我在这个里头磨练自己，把自己的烦恼习气磨平了，磨掉了，才能得这一点成就。经不起考验，决定不能成就。选择修学环境是我们一生当中成败的关键。我一生当中也遇到很多热心的人，想帮助我， 我没有接受啊，我只接受韩馆长一个人照顾我。这个道理懂得的人不多，一个人照顾我，感恩只感谢一个人啊，十个八个照顾我，将来要感恩感十个八个，不累死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有很多人有比韩馆长更好的环境，我都如如不动。啊，这个人家不施恩惠，不好接受啊，将来要报恩的。啊，一个地方住不好，再换个地方，又住不好，再换个地方，你的一生就完了，谁敢惹你？中国在古老的时候，出家人挂单，啊，这个挂单知客死的事情啊，知客死一定会问你，你从哪里来，你在那里住多久，啊，过去住过哪些地方？如果你每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都很短，知客死心里很明白，你这个人不好处。啊，不会留你的。啊，你在一个地方都住上三年五年，你这个人不错，跟大众能相处，人家愿意留你啊。啊，从这些地方呢，就能观察你能不能忍辱，你有没有耐心。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有多大的耐心，你就有多大的成就。啊，你有多大的忍辱，你就有多大的定慧。啊，与人相处不能忍，工作环境不能忍，这个人的成就决定有限的。啊，这一句经文里头，不但与人事要能忍的，与物要能忍。啊，这个物通常是指小动物。看到这些小动物，我们有没有动一个念头？过去生中啊，我也曾经跟他一样啊，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？啊，这一生如果不能往生，来生来世跟他一样的机会还很多啊。如果这个念头先前了，这叫十觉，你开始觉悟。我们就会勉励自己，会警惕自己，不敢懈怠。啊，我们生生世世做过蚂蚁，做过蚊虫啊，也做过苍蝇啊，什么身都曾经受过，忘掉了。 啊，曾经堕过地狱，也曾经做过恶鬼，也曾经当过天王，梦一场啊。还继续要做这些噩梦吗？所以对于一切动物要有慈悲心，要爱护它，要照顾它，想到我跟它没有差别，只是身相不一样而已，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，残忍是三恶道的心呢，六道里面的下者，心里头常怀着凶狠残忍，转眼之间地狱恶鬼去了，畜生的身都不容易得到。我们怎么能不警惕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